悲欢共，生死同，你用热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重，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一场成就，归去写阳城梦， 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哇呼 哇呼哇呼哇呼哇呼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人世间有百媚千种，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 我心中你最重，悲欢痛，生死痛，你用热情刻骨换我好，我心中你最痛，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一杆长枪，为谁写阳城梦，我心中你最痛，悲欢痛，生死痛，你用热情刻骨换我好。 在阴雨的地方积攒能量，人交出了什么能变个样，奇形怪状的人在生长，在人群中都在慌，刺破我的心脏，样本不算肮脏，别恐慌，你看我虚荣模样，你该怎么补偿，我向自尊开了枪，你同情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爱而不伤，我多慌张，怕人闯入我围墙，窥探无关不想见我原本模样，还能模仿任何形状。越恶劣的情况，越要想象。 圈旁，像从了凉。张牙舞爪的人在散花，别形容我的字，别太荒唐。当年表现恰当，就像所有假装在情理上。请当我孤芳自赏，还规矩条条框框。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闯入我围墙，你要什么真相？不就图个平安，不如让我留在橱窗。最初的模样，没痛也不会痒，能把伤刺都收光。 深陷的吻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恍如梦梦，我深陷的吻之间，风干每段记忆，雪崩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叉，你在眼里轮回成沙，等待如花一行牵挂，一念之差在一句话。谁路过就泛起了浪花，蒸发于人群的月光下，最美不过雪花下。 Yo, 世界上不像话，最靠不最靠的喝酒，说的话都可以变化，眼睛在乐在大，不过是雾里看花的繁华，最玄幻的人心里为何就这样吧。人们总是太多面具套取，太多无理的危机关系，像一把枪管的剑，远看像是一幅画，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如梦未深陷城外之间。 恍然如梦，我深陷的我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圆的嘴巴。恍然如梦，我深陷的我之间，风干每段记忆，雪光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叉，落花飞不过悬崖，借风狠狠的刮，分谁凭借他一夜长大。分开谈不上可怕，把 当上就放下，何苦留下一道疤？ 耶、yeah, ，这世间太多牵挂，太多红花，时间都会听你去消化，还算了吧，别说他。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一直陷入无底洞，只要学着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未来真的会痛。都是梦，最美的晚霞，凋零的花，在眼里落灰成沙，最伤人的话，最痛的疤，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也比他狠狠的刮，夕阳西下，转过身，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 我们无法实现突然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想留的嘴巴，恍然如梦，我视线突然之间，风格每段记忆，时光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看岁月风化，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转过身，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谁会与我看着世界繁华？匆匆离别，恍然如梦。梦我实现的万之前，这些字里的痛，来自那一张留的嘴巴。恍然如梦我实现的万之前，放掉每段记忆。 勇者救黎民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鹰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鹰游戏里面，不管是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鹰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鹰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吃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越战枪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